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切，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给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这是今天正道的经文。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很高兴我们的杨伯玛牧师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从神而来的信息，祷告的根基。好，请大家认真听好。感谢主，时间交给我们的杨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仲有一个星期咧，就系、是、已经过年啦，农历新年啦吓。我唔知道咧，喺美国嗰度农历新年咧系点样过嘅。不过今年咧喺香港咧，农历新年咧就会系一个嘅 lockdown 嚟噶啦吓。咁冇咗晚饭嘅堂食啦。咁亦都政府咧系叫啲香港市民咧系尽量咧系少跨家庭嘅聚会吓。咁因为咧，香港的疫情呢是正在呢是转差的。咁连续两日都100多宗的确诊啦。咁亦都有啲专家呢就话是会几何式咁样嘅上升。咁我哋唔知道上帝喺疫情当中嗰个嘅心意系点。但我哋呢是愿意是继续嘅是等候。我哋愿意继续是有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呢是从主而来。今天呢我揀选的主题呢就是祷告的根基，关乎祈祷的。我不知道大家你的祷告生活是会是怎样。可能有人说我借饭有祈祷的，又或者有人说我得闲的时候我就有祈祷咯。有些基督徒呢可能呢是很少祈祷。那为什么会很少祈祷呢？我想通常呢原因呢都不外乎呢就说我很忙的，我的时间呢是很不够用的。我每日上班已经是要很多个小时的了，回到家呢我又这么累，那为什么祈祷呢？那哪次有时间祈祷呢？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忙或者累究竟是不是小祈祷那个的藉口，亦或是原因呢？无论一个人有几忙或者是有几累，我想他都会找到时间是去做他认为是重要的事。你譬如你有小朋友的，你不会因为忙或者因为累你不去跟你小朋友一 一起的有一些 的时间、啊、有些家庭的时间、啊、又或者、啊、你跟、啊、你心爱的配偶、啊、你太太或者你丈夫、啊、你不会因为忙或者是累而不跟他有任何的沟通、啊、美国呢有一个的牧者呢他、就、讲了一个的经历、啊、他说、有一次呢、美国总统就约了他、啊、在白宫、啊、有一个朝头早很早的早会、啊、的会面、啊、但是呢在那个约会的前一天、啊、这个的美国的牧者呢他的教会呢就发生了一些的、啊、很紧急的事、啊、他一路要忙很忙就、啊、忙到朝头早的四点多、啊、他约了美国总统是一个、啊、早讨会 是很早的这个、啊、牧者就说、啊、我就算几忙我就算几累我都一定是会准时去到白宫去见、啊啊、美国总统、啊、如果他认为见美国总统、啊、是这么重要、啊、的时候当我们藉着祷告我们是约了、啊、这个掌管天地万有的主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因为忙因为累而不去祈祷呢、啊、我相信有些基督徒很少祈祷另外一个的原因呢、啊、就是说、啊、他们不懂得怎样祈祷、啊、如果有人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呢、啊、你是更加需要操练你的祈祷你更加需要多些去祈祷为什么因为祈祷是需要操练来学习的、啊、今天呢我就想从、啊、路加福音十一章、啊、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了的一至到十三节去看祷告的根基、啊、当时的门徒呢都是这样跟耶稣说啊说啊、我不懂得祈祷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当时门徒都是这样说而耶稣给门徒的回应呢就是有三个的重点、啊、第一就是耶稣讲了一个祈祷的认可的模式、啊、这个就是主祷文了第二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耶稣讲了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是关乎、啊、祷告的但是也都不容易明白的、啊、我们一阵间会一起看看而第三呢耶稣呢、啊、也都讲了一个很重要、啊、而是永恒不变的关于祈祷的原则、啊、现在呢就等我们呢逐点去看一看第一点当耶稣给门徒一个认可的祈祷的模式、啊、这个模式就是主祷文、啊、当耶稣给门徒这个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当然明白主祷文呢就不是耶稣叫门徒祈祷时候那个的内容、啊、你祈祷你就这样照主祷文这样背就可以了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是给门徒一个的祈祷的、啊、模式或者是向导、啊、你祈祷呢你跟着这个的模式跟着这个向导去祈祷这样呢就可以操练了、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呢当耶稣讲这个的主祷文的时候他讲主祷文之前他就叫门徒呢是、啊、提防呢是两种的罪。第一种呢就是虚伪的罪。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啊、他们是用祈祷去荣耀他们自己而不是去荣耀神。第二样要防止的罪呢就是那一种、啊、好像漫不经心的是机械化重重复复。的祈祷、啊、就好像 是外邦人这样。所以耶稣就给了主祷文这个的模式，去给门徒一个的示范，示范一个美丽而均衡的祈祷呢、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主祷文简单这样讲，结构呢就可以分做两部分。第一部分呢用的代名词呢是你、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是关乎扎根于神、那种的祈求的。门徒呢是要尊神的名为圣，门徒是要求神的国降临，门徒亦都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是将天上那个的工作是带到去地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祈祷呢会不会是一开口就好像开一张清单给神这样，神啊求你给这样东西我，给那样东西我。我们求自己的需要呢并不是错的，但是耶稣的教导我们都记得啦，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的教导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呢不是单单指他、至高无上那个的主权，神的国更加呢是讲的是藉着耶稣进入这个世界他那个的管治权。愿神的国降临的意思呢就是神的国是不断地在地上扩张，藉着教会的见证呢是让更多人是能够是降服于耶稣的脚下。主祷文的上半部就关乎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而后三主祷文后三项那个的祈求呢、就是、让神参与我们的需要，所以用的、代名词呢就是我们、赐给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我们求神将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亦都求神是拯救我们，是脱离撒旦那个的试探和引诱。这三项的祈求呢、是全面的、非常之简洁、当我说全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三项的祈求呢其实是已经包括了物质方面、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物质方面，也都包括了我们的灵命、免我们的债，即是说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关乎我们的灵命方面，还有第三也都关乎我们的道德方面，救我们脱离撒旦那个的、恶者、那个的引诱，那种的试探。所以这三项的祈求呢、就是照顾到、基督徒一个的全人每一个方面，物质方面、灵命方面和道德方面，是一个非常之实用的、祷告的模式、所以呢祈祷不是一个的方程式、祈祷是从内心向上帝的呼求，这个就是耶稣藉着主祷文给、门徒那个的教导，那个的祷告的模式，那个祷告的方向。跟着呢、耶稣呢就、用对比、来教导门徒。我们知道耶稣很喜欢用对比的，对什么叫对比 contrast、例如、举个例、聪明人将房子是盖在磐石上，愚昧人是将房子盖在沙土上，这个就是 contrast， 这个就是对比。耶稣很喜欢是用对比来带出一些重要的教导。而跟着下来呢，在 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第五至到第八节呢，耶稣亦都是用了一个的对比。刚才呢我们主席都带我们 读过的了。里面就讲到，如果你有朋友半夜去到那里就借饼，咁嗰个人就话：，唔好搞扰我啦，我已经上咗床啊，你细路哥都瞓咗啦，门又闩咗啦，咁就唔肯将饼借俾佢。但系跟住咧，第八节嗰度咧就话因着佢情辞迫切嘅藉口，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嘅给他。嗱，呢个嘅比喻咧，其实咧，就是对比一个不愿意借饼那个的朋友，将他对比一个很乐意施恩那个的上帝。如果你看刚才那个的比喻，你觉得好像教导就是说我们祷告是 要坚持，我们祈祷一次神不给我，我们就第二次咯，神又不给我，我们就第三次咯。如果你以为耶稣藉着这个比喻的教导就是要坚持祷告，是要坚持，这样你就错了。耶稣不是讲紧祷告要坚持，耶稣是做紧一个的对比，将一个不愿意去借饼的朋友对比一个是乐意施恩的上帝。我们要明白这个的比喻，我们就有要明白一个的 keyword， 一个的约词。这个约词呢原文呢的意思呢，和合本呢就译做情辞迫切的藉口，新译本呢就译做厚颜地藉口。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大胆勇敢，不怕难为情，这样的意思。即是说我们祈祷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放胆的祈祷，我们是要不怕难为情这样祈祷，我们放胆向神求，求更大的事情，求更大的神迹，是求超乎我们所想所求 那些情况。弟兄姊妹，你的祷告会不会是这样的呢？当你为福音广传去祈祷的时候，你会不会大胆这样放胆这样求呢？当你为教会的增长去祈祷的时候，你又会不会放胆的勇敢的，不怕难为情的这样去求呢？我记得我以前跟教会呢，在他这个叩堂的时候，我们是买了一个新的堂子。那个新的堂子呢，当时呢是需要3亿港币，即是要买那个物业就是3亿港币。跟着呢就 double stamp duty 啦，跟着呢就要装修啦，总共呢就是3亿5千万。当我同个业主喺度傾嘅时候呢，我就同佢商讨，首先就俾咗即係签呢个临时买卖合约嘅时候就俾 10%， 10%。咁跟住呢我就已经拖到最长呢就係6个月嘅 settlement， 即係俾咗个订金之后。咁然之后我哋大约用咗1个月嘅时间呢就去签嗰个正式嘅买卖合约。所以呢其实係剩返5个月嘅时间去筹款，喺教会度筹款就係要筹3亿5千万。当时当然我自己是有很多的祈祷，教会的领袖有很多的祈祷， 同整间教会亦都安排好多嘅祈祷会，我哋就系放胆嘅向神求。我自己向神求嘅咧，就系、是、啊神啊，我求你供应我哋嘅需要。我哋唔好睇数字，数字几多，或者我哋唔好睇时间，系得翻五个月，因为我哋知道神如果系出自你嘅，你就一定会供应我哋嘅需要。我哋求嘅就系唔需要向银行做借贷，我哋喺五个月内希望能够系筹足我哋所需要嘅。咁结果喺神嘅恩典之下，我哋系一毫子都唔需要同银行借，我哋系喺settlement 嘅时候咧系。能够完全的是可以用现金去购买，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是放胆的、勇敢的，是向神求。神如果他容易，如果他愿意，他就能够是供应到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祷告不是要改变一个不愿意施恩的神，祷告是要去相信一个很乐意施恩的神。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比喻，五节至到八节那里是耶稣给门徒那一个的功课。上帝很乐意去聆听我们的祷告，上帝很乐意去施予赐予给我们，有些时候更加是会超乎我们所想所求。当然我们明白主权呢是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是可以 是应允我们的祷告，上帝亦都可以是不给我们，那个主权是在上帝那里。上帝回应祷告呢是只有三个的方法的。第一就是他答应你，第二就是他拒绝，第三呢就是他不出声，他要你等候。这个就是基督徒最难学习的功课。当上帝是沉默的时候，当他不去回应你的祈祷的时候，你就要学习等候。我们每一个都要学习等候。其实呢，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都明白，当我们的子女问我们去拿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给他，我们可以给他，我们也都可以不给他，我们又可以跟我们的子女说，我迟些才给你，如果你怎样怎样怎样，这个 是人的做法。上帝亦都有佢自己嘅做法，因为主权呢就係喺佢嘅手里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一件真人真事。一个美国嘅士兵呢，佢喺公路上面呢，佢就搭顺风车。咁有架私家车就停咗喺佢嘅身边。咁个司机就问佢，你係咪去芝加哥呀、啊？咁呢个士兵就话，我唔系去芝加哥，不过咧，我就系去芝加哥附近一个嘅小镇。咁因为系顺路咧，咁呢个司机咧就都俾佢上车。喺车上边咧，佢哋两个人咧就系倾偈，倾得好投契。嗰个士兵咧就感受到圣灵嘅带领咧，就要同呢个嘅司机系传福音。啊，结果咧喺神嘅恩典之下咧。这个司机真的愿意决志信耶稣，他将车泊在路边，然后就跟这个士兵是根据做了个决志的祈祷。在分开的时候，这个司机就拿了张卡片给了个士兵，他就原来呢是一间美国上市公司，很大的上市公司的主席来的。咁佢仲同嗰个士兵讲，佢话你嚟芝加哥啦，你随时嚟揾我。五年嘅时间过去咗， 咁有一次咧，呢、这个士兵咧真系要去芝加哥。啊，佢突然之间谂起呢个人，于是佢就揾翻佢张卡片出嚟，就去到佢嘅公司嗰度去揾呢个嘅主席。佢见到佢嘅秘书，佢嘅秘书就话：啊，你五年前啊认识啊我哋呢个嘅主席咧，啊而家已经唔喺世上啦，啊佢已经离开咗啦。啊，不过如果你愿意嘅话咧，啊你可以同佢太太系倾下偈嘅。咁于是咧，嗰、那个士兵咧就见呢个主席嘅太太，咁、那个士兵亦都。有聖靈的感動呢，就將五年前她怎樣在公路上跟她丈夫和這個主席決志那件事呢，就話了給她太太聽。她太太聽的時候一路聽一路表現得很激動，眼淚不停地流下來。她跟這個士兵說，她說我都是一個基督徒，我为我丈夫的得救我祈了祷很多年，神都没有回应到。而我丈夫就是在五年前那次回去芝加哥那条公路上面是遇到车祸丧生。他说我认定神没有听到我的祈祷，我这五年来我都很生气神，我再没有祈祷，直至到今日我同你倾偈，你嚟揾我哋，我先至知道，原来上帝已经答应咗我嘅祷告。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会唔会为咗一啲事祈咗祷好耐，但系神仍然系冇回应，你仍然系要喺度等候。我想鼓励你不要放弃，虽然上帝的沉默，上帝要我们等候是不容易学的功课，不过我们就凭信心去接受上帝那个的回应，包括他要我们等候。我们深信神那个的旨意会在他所定的时间是给到我们是成就。跟着耶稣在第十一至到十三节呢，就讲了另外一个的对比。这个对比呢，就是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那个的对比。刚才亦都读过噶啦，耶稣就话：你哋边个做爸爸嘅啊？当有个仔去问你求饼，你俾佢石头咧；求鱼，你就俾蛇佢啦；求鸡蛋，你就俾蝎子佢嘅啦。跟住呢个比喻，呢个对比嗰个嘅高潮咧，就系喺第十三节嗰度，耶稣话：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耶稣藉着呢个嘅对比，俾到我哋嘅原则。关于祷告的原则，其实就是讲紧，他话俾啲门徒听，你哋祈祷其实需要的不是一个嘅模式，你哋祈祷其实需要的就是神自己，三位一体的神已经是赐下圣灵去帮助我哋祷告，就好似。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其实刚才主席也都读了，我们本来是不懂得怎样祈祷的，但是圣灵呢就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去祈祷。 并且圣灵是能够监察人心，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去替圣徒去祈求。我记得我自己一个的经历，当教会邀请我去接任做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当时呢我是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亦都是不能够担当这个这样的重任，所以其实我是即时我就跟那些执事讲我推了他们，我说不得的。那之后呢我就去了以色列一个旅程。咁去到客西马利园嘅时候，咁我去之前咧，嗰啲执事就话：你唔使咁快话唔得啊！佢话你可以祈祷然之后睇下神点带啦。咁我去到客西马利园嘅时候，咁我就喺里边祈祷。圣灵真系俾感动我，虽然我自己系。觉得真的我担不到这个的重任，但是圣灵在那一刻就扭转了我的心。当我想到耶稣他自己在客西马利园，他都跟天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天父的意思。我当时是那些眼泪不断地涌出来。我知道如果这件事是出自神的话，那就不是关乎我得不得，不是关乎我有没有能力，或者担不担当得起，因为神必定是会负责，只要这件事是出自神。那结果圣灵就扭转了我的心，那结果我回了去之后呢，我就跟啲執事咧，就係講翻呢個嘅經歷，咁亦都係憑信心係踏出咗呢一步。我哋本來唔識禱告，但係聖靈係教導我哋禱告。我哋本來唔識點樣去求，但係聖靈就會按住神嘅旨意去替我哋去求。嗱，我哋總結。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至到十三节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关乎祷告那个的根基。第一，就是祷告不是一个的方程式，祷告是看人的内心，我们发自内心向神那种的呼求。第二，祷告不是重复这样坚持，求神一次，求神两次，求神三次，好像呢，这个神是很不愿意是施恩给我们这样。祷告不是这样，祷告是相信和依靠一个乐意施恩的上帝。第三点，祷告不是靠口才或者是靠言语，祷告是靠那一位监察人心的圣灵。这几点就是祷告那个的根基。归根究底，祷告是完全是在乎上帝，而不是在乎人。所以归根究底，我希望大家你能够记得这一句，祷告就是 God Center 和 Spirit Empowered。 祷告是以神为中心 God Center， 和祷告就是依靠圣灵的能力 Spirit Empowered， 完全是关乎那一位很乐意施恩给我们那一位主。在开始的时候呢，我说祈祷是要不断这样操练， 我哋每个都系要不断咁样学习点样去祷告。当你明白咗祷告嘅根基，你就要有一个恒常嘅计划咧，系去操练你嘅祈祷。点样计划啊？你要揾一个合适你嘅生活节奏嘅一段嘅时间，每日都同神系相交，同神系有祷告。咁你话咩时间先至系合适啊？呢个就系因人而异。有啲人可能系朝头早最合适，有啲人系可能夜晚临瞓最合适，有啲人可能系下昼最合适，或者你翻工嘅系 lunch time， 你食午饭嘅时候最合适。唔知道，个个都可能唔同，但系你系需要揾一个最合适你生活节奏嘅时间，然之后你系每日都系操练祈祷，每日都同神系有相交。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呢，可能你有很多的计划，可能你计划你的事业，你计划你的仔女 的成长，给他们的教育，你计划怎样去退休。但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些计划背后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动力，而这种的动力就是藉着我们的祈祷而来。今天这堂道不是单单是听的，今天这堂道你听了之后，你是需要是去实践的。我盼望你听完之后，你真的能够定下你今年那个的祈祷的计划，真是能够找到找出一段最合适的时间，然后你每日就去操练你的祈祷。在路加福音的22章，耶稣就跟西门彼得讲了几句说话。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犀你们像犀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知道撒旦是想攻击他的门徒，好像犀麦子那样，撒旦也都想攻击西门。耶稣可以跟西门讲，他说，我已经阻止了撒旦，我已经胜过了撒旦，他不能够再攻击你了。耶稣有没有能力这样做呢？耶稣当然有能力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发觉耶稣却是选择了做另外一样东西。 他说的就是说，彼得，西门彼得，我为你祈祷。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因为耶稣不是去为了解决彼得的问题，哦，彼得被撒旦攻击咩？得，我 stop 了撒旦他，那就解决了个问题咯。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他选择为彼得去祈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希望彼得能够成长，能够继续的成长，希望彼得能够信心稳固，以致耶稣能够透过彼得去成就他在彼得生命里面那个的旨意。弟兄姊妹，祷告带来的祝福呢，不是得着答案，而是那个祝福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信得过将他的答案托付给我们的人。无论他的答案他是应承我们的祷告，又或者拒绝我们的祷告，又或者他要我们在这里等候，上帝都希望我们藉着祷告我们能够有成长，藉着祷告我们能够信心稳固，藉着祷告我们能够成为上帝信过我们 将他的答案托付给我们的人。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因为你将宝贵的话语是教导给门徒，你亦都将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祷告不是一个方程式，让我们明白祷告是凭信心我们去向主你去仰望，凭信心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成长的人。愿意主你是继续去赐福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能够真的有这样的恒心，我们每日藉着祷告和主你相交，以致我们是能够可以成长，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成长，是能够成熟。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福给恩福家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